我知道爱情不能全凭着想象，这句话由你来说我特别受伤。我们去过的地方仿佛昨天一样，我还能感觉你拥抱的温暖，一直让生活低潮我也不喜欢。你知道我像植物很需要阳光，理智派不上用场，暂时还会沮丧，有些事情无法说我就忘。我不要再难过，我对我自己说，透过回忆的长镜头看见快乐的我，过去的幸福的笑容 没有。